信唔信靈異啊？ 有冇玩過碟仙啊？ 當然有啦。 喂，七月如果大家網友真係信嘅，真係去做啲嘢。就算你自己唔做，你都可以去啲佛堂。 我 roll 過去兩個鐘，咁我睇翻嗰部片咧，那個燈籠的的確確自己着咗火。 咁堅 呢樣真係解釋。 其中有一個女仔，佢都即係俾嗰啲嘢上個身，跟住突然間彎彎下，突然間嘔白泡。 哇！ 嘔完白泡之後咧，你會見到佢隻眼好似 反白。 靈異節目點解可以咁鬼開心嘅？ 係啊。 佢做咩？ 想要做淨化。 你淨化緊佢邊度 work 啫？ 咁喺度反曬眼就話：阿肥婆咧，你啊真係呃成片鬼！你又不單止啊，唔識又話自己識啊，即係數臭曬人身攻擊。你又後生又落個仔啊！即係呢啲咧， 唔係問下金神父咧， 犀利！ 金神父就驅魔人啦，嚇死你咧！ 我一班人嘈一聲走咗上去，但發現就唔見咗個人。 哇！跟領隊話：得啦，你自己上嚟啦，你自己玩啦咁。 有高僧經過咧，就話同佢講話：咦，佢俾嘢上身啦，跟住就大跟住走咗去。 唔係唔係，跟住 個高僧走咗。 星期四晚11:30 ，Kelvin 師傅、的眾、鬼計 Chris、0212。 翻嚟啦，咁今日嘅澳门街咧，就喺一个好庄严神圣嘅地方度录音嘅。咁系乜嘢咧？就系咧呢个澳门嘅古文明赞记美食嘅位置。咁样咧，相传赞记美食咧系入面有金字塔啦，有天狼星人啦，同埋有呢个天琴星人啦。 我想要虾比人喎。 虾比人唔系外星人嚟噶，嚟到煮面嘅。好啊，咁今日咧。我哋咩嘉宾呢？首先就有哈比人族嘅代表乌博士， 好， 跟住咧仲有呢个咧猿人族嘅代表洪师傅，再加埋咧 俊男族嘅司徒文俊先生， 错啦，系 Iron Man， 哎呀，救命啊！ 系啦，咁系司徒文俊叔叔，咁今日咧阿洪师傅咧系洪师傅系嚟自边度啊？ 香港。 香港喺邊度啊？ 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咯。 係啊，咁係嚟自香港嘅。咁今日咧， 你咩烏博士嚟自邊度啊？ 烏博士喺邊度？ 澳門啊嘛。 哦，澳門 邊度？ 亞廉坊。 你哦，你澳門亞廉坊。好啦，咁就今日咧過嚟就錄個節目啦，食下嘢啦。咁啊頭先我哋第一節講啲乜咧？就係講緊呢個年少氣盛。大家互相去爭取呢個兵家武器，結果翻去咧話俾師傅知，哇！你睇下，我今日拗到把刀翻嚟，我今日拗到把劍啊！叫師傅就打佢一巴，劣同啊！你知唔知我哋練武之人最緊要嘅講嘅係武德？快啲嗱，攞翻啲刀刀劍劍啊！快啲還翻俾人啊！跟住嚇師傅咁乜嘢啊？咁仲有嗰幾條女咧？嚇、啊！你去邊度踢館啊？夜總會咯、啊。跟住啊，好啊。跟住師傅就話：我哋學法之人一睇就知咧，尤其是當時喺泰國嚇，一睇就知嗰幾條女原來係人妖嚟嘅。跟住咧，就你嗱嗱臨送翻去啦咁樣。咁所以咧，咁又好好彩啦。咁啊，亦都即係講下笑啦。咁啊，講完呢個武德嘅事啦。好，咁啊，呢節翻嚟就要講下啦。哇，其實擺到好厚啊，好多人都以為咧一開始就會講啊。其實司徒文俊同埋阿洪師傅嘅淵源喺邊度咧？ 其實在一個很偶然的情況下，那就是一個網聚認到司徒文俊先生，那麼啱我知道他是東吳的孫策。其實這件事又要回講回咸豐年前，應該是大約22年前。 哇， 當日呢就是一班兄弟 在白蘭王的齊心殿度等幫師傅手做嘢嘅。咁咧，我自己咧就最曳嗰個嘅，自己就喺度打緊三國志。嗱，如果你有中意三國志 game 嘅朋友咧，當年嘅三國志咧就好簡單嘅啫，就係得孫權、劉備同埋曹操嘅啫。 當年 係 Game Boy 定係紅白機啊？你講緊？ Game Boy 啊 ，Game Boy 年代啦。咁22年前啊，嗰、那個都唔知算唔算係嗰啲，哇，好笨重嘅，基本上你啊，咁我玩緊，咁啊，因為有陣時等師傅個時間會長，細小嘅師傅真係好多嘢做，好忙。咁啊，師傅出嚟喎，咁啊指住嗰個 game 孫權個樣，佢話你上世就係大家傾偈咁講啦。咁講開就我成日跟住嗰剎那係我同啲聲帶講啊，如果我係曹操就好啦，幾威水。咁師傅就啱啱行過，佢就指住孫權，其實你係呢個國家裏面嘅人。咁我就第一頭霧水，呢、這個國家裏面嘅人，咁我係咪孫權啊？威水啊嘛，皇帝佢唔係，你係佢呢個國家嘅人。咁你嗱，第一樣嘢喎，係個乜嘢人呢？至今我都冇問到嘅。點解呢？因為喺嗰個遊戲機盒帶封面呢，就淨係得劉備、曹操同埋孫權嘅。咁樣咁佢件事咁啊賴過啦，咁我開頭以為師傅講笑啦，跟住我再問一句，我真係前世吳國裏面嘅人，咁師傅話係，咁我就不過自以為意啦，咁師傅話他日你遇翻呢啲朋友，即係叫做從另外一個角度睇來前世今生啊，翻嚟你會對住佢一個好親切嘅感覺㗎，咁就聽咗之後就基本上我都唔記得咗㗎啦， 係 冇㗎啦，咁在一個偶然的情況之下，就知道司徒文俊先生是吳國裏面的孫策，我開頭覺得咦咁得意，咁就在那個 Wii Magazine 裏面撞到司徒文俊先生，他就過嚟攬住我，我就突然間彈咗佢出嚟主攻。第一，我個人係好抗拒陌生人攬住我，就算你係女士，我係唔俾你埋身嘅，因為我好怕呢啲嘢嘅。第二，你何況一個男人突然間就嚟攬住我。年紀我比司徒文俊先生大好多，令阿烏博士正經啲。第二樣嘢就係話點解我年紀比佢大，社會經驗比佢豐富，我會爆一句主攻？但係即係好似琴晚 Alex 歐同我傾開偈咁講，咁你會唔會爆主攻啊？我絕對唔會啊！我連攬你都唔會啊！即係所以我就覺得一件好怪嘅事咯。所以高定安先生咧有講。佢希望你揾翻其餘嗰兩位東吳嘅朋友，但我揾唔到佢啦。今次我就淨係見到司徒文俊先生啦。咁我就至今就係話，其實我咁大個人咧，就從來唔中意出開任何嘅公開活動，同埋咧有任何嘅邀請，我都唔會出埠去接受任何訪問嘅。但係今次咧，不過我以後就唔會再嚟澳門噶啦，因為今次我嚟到咧，主公咧不單止車費。乜錢都同我出曬，我而家覺得好尷尬，好似又食又拎咧。佢連手信都幫我俾埋錢，我真係覺得咧好唔好意思啊！ 我唔係俾面嚟，我係俾面，因為咧嗱，我就託你咧就幫我拎啲手信俾香港一位好重要嘅人嚇，咁、所以咧就係出於係俾面嚇、 搞到我好尷尬，好似佢又食又拎。 就唔關你事嘅，唔關你事嘅，你嘅責任咧就負責幫我將啲手信咧就安全交俾嗰位我覺得重要嘅人。 你多謝你，你送俾我太太，我好多謝你，我代表我太太多謝你。 咁啊，最緊要話開心嘅啫，因為講真，錢財身外物嚟嘅啫。 但係咧，我從來做咁多訪問咧，都係即係未試過話有一位主持可以話同你咧俾喺街度爭俾錢咧，爭到咧人哋以為我兩位街打緊交啊！其實佢係連我去拜神，因為我自己好中意哪吒三太子嘅，因為澳門咧就好出名嘅。咁正路咧。拜神識拜神嘅人都係㗎啦，拜神你要自己俾錢㗎嘛。咁竟然咧，阿司徒文俊先生咧，主公咧，佢連香錢都幫我俾埋。咁當然於禮不合啦。咁我俾翻佢之餘咧，佢都係都唔肯收。結果我哋兩個喺街咧就好似打交咁混戰啊。所以我咧自從今次之後，我就唔會再過嚟。 啱啱有遊客拍低話擺上 YouTube 係啊，擺上 YouTube 啦，兩個男人喺度廟前面打大交。 啊，系啊，咁啊，你打我拳，我打你拳，原來係執緊錢。咁樣， 呢、這個澳門街咧，我哋只係嚟澳門攞一次嘅。 嗱，唔緊要，下次去氹仔啦。 仲下 路環， 下一次路環啦，再唔係珠海啦，冇問題嘅。再唔係唔去澳門唔緊要，去馬交得啦。啊，我哋做人個腦轉得幾快。咁啊，即係喺度啦，澳門街啦。今日我哋上得呢個咁神聖、咁多人聽嘅節目咧。咁啊，我好高興今日可以喺度被邀請成為一個主持啦。 好 啦，我要講下啦。咁啊，試完咧，其實咧，我細細個咧，咁我就已經咧係即係有啲問題，因為嗱，其實咧大家都知啊。咁啊，當年咧好出名啦，關公啦，即係關羽啦，就係喺東吳戰死嘅。係 啊。 咁跟住咧就係俾東吳嘅大將呂蒙啦。同埋陸遜啦，同埋孫權，即係一干人等係處死咗啦。咁於是咧，吳國咧就被定義為呢個蜀國世仇，亦都係引致後尾嘅夷陵之戰啦，即係劉備去打吳國，跟住就陸遜火燒連營七百里啦。 係啊。 咁啊，啲蜀三個人咧就如數家珍，一定熟過我噶。咁我咧細細個開始咧，我就即係好覺得好怪嘅，我拜唔到關公噶，咁甚至乎咧。我試過細個即係同屋企人咧，係去金行嗰度買嘢啦。咁當陣時咧，金行咧就去買一個關公嘅牌。咁結果咧，當陣時我係幫屋企人試戴，咁一戴上去咧，即刻肚痛，痛得好犀利。咁跟住個金行咧有個好老，即係年紀大啲嘅師傅啦，就即時過嚟幫我除咗條鏈，除咗條鏈之後咧，俾啲水我飲一飲，咁即刻好翻啦。咁佢就同我屋企人講就話。這個世界有些人拜不到關公，即是小朋友應該都是其中一個。那時候我才發現即有些問題，去到呢我後來其實我斷斷續續呢，我一直會有時會發些夢，有時都寫在 Facebook 都有寫過，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歲數都會發到一些夢，就是關於一些古代戰爭，甚至乎這些夢是在我 未去讀未去接觸過三國演義的時候已經發到的了，即包括呢是夢到一啲軍旗啦，咁啊跟住即係有個孫字啊咁樣，咁甚至乎我開頭同人講嘅時候咧，啲人會話哦，肯定係《孫子兵法》咁跟住咧，係啦，咁跟住咧， 點解佢唔話孫悟空 咧？咁啊，孫悟空係虛構人物嚟嘅，咁啊，咁嗰陣時咧，即係開頭都冇諗過嘅，咁去到後期咧，即係好轉折一件事咧，其實即係我呢世人，我有一個好大嘅遺憾嘅，我有一個好大遺憾咧，就係、是即係我有個我同佢感情好好嘅女朋友啦，咁佢喺我好細個時候咧就意外過身，咁呢件事對我呢世人嘅影響係好大嘅，咁亦都係曾幾何時咧，即係而家見到哇咁活潑咁多嘢講嘅我咧，其實我同大家講咧，其實我係有超過一年嘅時間，我係完全係困住咗自己，係喺屋企或者我係冇講過嘢，都連街都唔出。所謂嗰啲即係好似人哋啲自閉青年咁啊。咁嗰陣時咧係去亦都係睇過一啲醫生咁嘅。咁去到後屘出嚟社會做事咧，咁當陣時咧我係幫一個咧係喺金融界都幾出名嘅一個名人啦。咁後屘呢個名人就因為犯了一些大事去坐監嘅，咁我去幫他去做嘢。咁當陣時我只是啱啱我一個讀書不成十零歲的小朋友，我是做一些很走地的工作，咁即係送下文件啦，咁完全係公司入面最細嗰個啦，即係叫做話同 reception 個女仔差不多 level， 應該低過佢啦，咁講啦，因為 reception 個女仔應該讀完中七嘅。咁跟住咧，當陣時咧，咁會有一個師傅。咁佢咧隻手咧中間個掌紋係一粒星嚟嘅，我印象好深刻。咁嗰位師傅咧，佢咧就會咧每隔一段嘅時間咧，佢就會咧上嚟公司，咁樣咧就係幫我老細咧去睇風水。咁佢幫我老細睇風水嘅時候咧，咁每次咧佢收嘅酬金咧，嗰封利是咧，因為係會計嗰邊出，咁而會計咧其實同我關係都幾好，我知道佢嘅酬金，咁就係由50,000蚊。至到150,000不等嘅，咁佢咧就幫我老細睇公司，譬如搬 office 嘅風水啦，另外震我老細同埋佢身邊嘅要員幾句嘅説話啦。咁當陣時咧，其實咧佢係幾準確，因為嗱佢就係一個係年紀當陣時四十幾歲嘅人啦，四十幾五十歲啦。咁佢咧就拎成去到邊咧，佢都拎住一本書，或者咧佢係拎住一沓嘢嘅。咁佢係冇羅姦啊，冇任何嘅所謂法器啊。 冇任何嘅東西啊，咁就純粹係拎住一本書咁嘅嘢咧，咁跟住咧佢就叫做話指點你迷津啦。咁當陣時咧，佢係有幾單嘢都幾準嘅，包括當陣時咧，咁我老細即係叫做話嗰陣時嘅老細咧，佢亦都係有一啲嘅下屬咧，就係、是即係俗稱咧就係、是、黑社會啦，就幫佢出面收爛數或者做其他嘅嘢啦。咁佢係有一個佢嘅左右手咧，佢係當陣時係同我老細講就話，佢喺邊段時間會係新時會係有問題。咁喺嗰段時間之前，你最好安排佢行開一下啦。咁當陣時咧，我老細都安排咗，咁但係嗰個嘅大哥咧就冇聽，就自己咧就喺即係繼續喺香港留年啦，咁啊去舞會度玩啦，咁結果所謂就即係遇到啲意外啦，咁就過咗身啦。咁跟住咧咁佢每次咧都係幫我老實睇風水咁樣，咁通常一個月會嚟一次啦，或者叫震我老實兩句啦，每次都俾封利是佢嘅。咁咁有一次咁佢行過咧，佢就同我講，佢就話細佬俾你個名我，俾你出世日期我。咁我話做咩事啊師傅？冇，我震你兩句好唔好啊？咁我就話師傅，我冇錢嘅喎。因為我知道會計部每次封俾佢封利是，即係當 entertainment 當係交際費咁樣，係5万至15万。係。咁講緊其實當時係90年代，5万至15万唔算少㗎。 唔算少，絕對唔算啦。 咁我話我真係冇錢嘅，我話每個月嘅人工我得，即係當陣時好低啊，我得3000蚊人工，我每個月。 差唔多啦。 我得3000蚊，我話我冇錢嘅。咁個師傅就話咧，嗱我得一個要求嘅啫。我贈你兩句，你請我飲翻飲翻杯咖啡，雀巢咖啡，你自己沖俾我得㗎啦。咁你佢叫我入茶水間沖俾佢。咁跟住咧，我去沖俾佢嘅時候咧，佢就喺度，佢就係攞咗我出生日期。跟住佢出嚟咧，佢就當陣時因為嗰日係星期六嚟㗎，咁公司咧就冇人㗎啦，老細即係佢同老細傾完偈咧，老細同嗰啲保鏢走咗㗎啦，得翻我。咁我送埋師傅走，我三集走人嘅。咁佢就話你唔好走字啦，同佢傾兩句咁樣。第一你嗱我講啲嘢，咁你睇下啱唔啱先。你即係你屋企背景嗰啲啦，咁中曬嘅。跟住其次佢話嗱對你嚟講咧，咁有個好重要嘅人係喺邊時邊日過身，唔係自然過身，意外嘅。講埋咩意外？跟住係咪有件咁嘅事？ 系， 跟住呢個對你好大嘅，咁佢亦都係因為呢件事咧，就令到你係受咗好大嘅傷害啦。咁跟住另外咧，即係講咗一類型嘅嘢，即係俗稱就係你好似你話阿白龍王師公咁，佢講咗好多嘢係中曬啊。咁但係我心態嗱，我嗰陣時我已經咁諗啊。如果你問我攞咗好多資料，咁就話啫，你淨係攞咗我出生日期，攞咗我個名。你淨係攞呢兩樣嘢，佢出曬期係我唔係農曆嘅喎，係 新曆， 係啦。咁跟住另外佢仲有係問多樣資料嘅，佢問我係知唔知出世嗰陣時係幾點？嗱，佢話你唔需要話俾我知幾點，上晝下晝得㗎啦。我即時打電話問我媽咪嘅，跟住我媽咪話上晝幾點？咁我講埋俾佢知，淨係三樣嘢啫。咁第一次嘅時候佢冇問嘅，係第二次之後佢先問。咁跟住咧咁佢咁樣講曬啦。咁我嗰陣時我覺得哇～咁我有諗喎，喂，我只係一個散仔啫，你亦都冇理由喺我身上，即係我覺得佢冇理由會揾錢或者冇任何好處。即係如果一個人咧，即係好似尤其是我哋而家咧，有好多人咧為咗好多好處埋起身嘅，即係譬如我好想譬如我要攞料，有啲咧就係、是我想借錢，有啲就係、是、譬如我有啲事解決唔到，我想你幫我解決，有時就係、是我想你出面幫我做啲嘢，咁緊有唔同目的㗎。咁如果有啲人咧係毫無目的咁走埋嚟咧，而佢一開始咧就向你咧表示出個善意咧，咁當陣時嚟計咧，我係會反而我係會覺得好怪，同埋我係冇利用價值啊嘛。即係相對就算而家都係噶，而家咧我可能我信人咧冇咁易相信嘅。咁阿師傅你係我近呢即係近呢幾年嚟咧，咁係好少可我係會好信任嘅人。 哦，多謝你呢個問題。 咁就因為你明唔明啊？因為你認識我的時候，其實我而家我亦都係唔係話好啊？我係一個低潮期咁，但係你對我嘅關心同埋好多嘢，其實唔係即係我睇得出你完全係冇任何目的而嚟嘅，而我亦都唔係一個俾到好處你嘅人。咁所以咧 我攞咗好多手信啦、 抵曬氣啦嗰啲嚇，咁即係我直接咁講啦，咁你亦都係你倒翻轉，你送咗件好價值不菲嘢俾我啦。 都唔係嘅，物贈有緣人啫。 啊，咁即係呢樣嘢好多謝你先啦。嗱、咁當陣時咧，佢後屘咧，佢話講得阿媽嘛咁樣，咁跟住咧，佢話我話啱，咁跟住咧，我話咁仲有啲咩啊？冇咯，我就問你啱唔啱嗰啲嘢。咁跟住咧，再隔兩個星期之後，再見到佢。嗱，我今日要問多你一個資料，你俾埋我得㗎，夠㗎啦。你幾時出世啊？咁樣講完之後咧，跟住佢就話：佢話我講件事俾你知，你有冇細個有冇睇歷史書？點點點咁嗱，以前咧三國時代咧就有個人咧就叫乜乜，咁佢咧就係阿孫權阿哥，咁就三國時代將軍嚟嘅，咁就呢個人咧就做嘢咧。就好火爆同埋好快嘅，咁但係後屘都係呢樣嘢害死佢嘅。 但係好有才華咯。 咁呢個人咧就係你嘅命格嚟嘅。係。咁佢第一咁同我講喎。係。咁跟住咧，我就咁我嗰陣時其實我一知半解嘅，我連三個字都冇打過啊。係。係啊，係啊。咁變相咧，我咁聽完嘅時候咧，我係覺得有啲即係有啲古怪嘅。咁我就倒翻轉，我係翻屋企攞本古文版嘅《三國演義》出嚟睇。咁發覺《三國演義》咧，就原來係講劉備居多嘅，咁就完全冇乜提過咁滯。咁我淨係得出嚟嘅信息就係、是、一早死，二有個 friend 叫周瑜， 係啊係啊，老死。 即我淨係得出呢兩結 果啫。啊，仲有個靚我老婆大喬， 唔係《三國演義》都冇點死嘅。咁跟住咧，佢咁講完之後咧，咁我就咁樣睇啦。咁跟住佢就話：喂，其實咧我點解會同你講咁多嘢咧，或者係點咧？佢話。純粹兩個字有緣，即係好似就你同我第一次講嘅有緣，物盡有緣人啦。咁佢話好，我贈你兩句啦。咁跟住咧，佢就同我即係冇話係咩開談或者剩嘅，即係純粹係我話俾你知你嘅命格或者你嘅嘢啦咁樣。咁跟住當陣時佢就同我講咗，就話即係我嘅人生入面咧係會碰翻一啲同我命格相關嘅人， 係 簡單講都係啲唔覺嘅人嚟嘅。係咁呢啲人咧，其實咧就係你嘅象徵啊。咁你即係有好多嘢你嘅好與唔好都會同啲人相關。係有啲人咧就係佢會幫你，佢會無條件幫助你一世。因為你哋嘅緣係已經係嗰陣時就結咗㗎啦。係咁你想抹都抹唔甩嘅。 係 咁亦都係咁一個相對有啲人咧，你對佢付出都係要付出一世嘅。 係 因為咧。呢個係你哋嘅結嚟嘅，係抹唔甩嘅。咁正如咧，亦都話佢有同我講，即係其中第一次佢已經同我講，佢話你係咪由細到大都辦唔到班工啊？係啊，因為其實當陣時咧，其實我哋老細咧都係喺公司，即係佢都幾迷信下，佢都有整關公啦，跟住另外又擺金蟬錘嗰啲啊。 金蟬 錘。咁我老細咧成日都叫我即係同關公上香嘅。咁但係咧，佢第一次咧，佢同我老細見到佢即係 office 啲人咧，佢已經同我老細講：你唔好叫嗰、那個僆仔上香啦，叫 reception 個女仔。唔係嗰個後生仔有問題，而係要夾你呢、這個，即係佢冇同我老細講得咁清楚，佢就話要夾呢度嘅地方，就係嗰個女仔咧會旺你嘅，所以你叫佢上啦。咁走好嘅其實，因為如果佢、可能如果佢講一句佢話嗰個後生仔同關公唔夾啊，可能已經即炒噶啦。因為其實對我嚟講，我難聽啲，我 office boy 隨時換得人啦。咁所以其實佢幾好人噶。咁佢咧就同我一路講嘅時候咧，佢就即係亦都係。透露咗啦，咁佢話其實你要揾新嘅人其實唔容易，因為我有問過佢話會唔會係我一啲好好嘅朋友就係、是、啊，唔係，佢話唔係咁樣嘅，佢話如果你撞到啲人咧係即係你會自然感覺到大家覺得好有緣分、或者你見到嗰啲人佢對你係有別於其他嘅人，或者係冇機心，或者係咧。點樣？即係佢話，總之大家會有個無形嘅記應嘅，即係佢咁直接同我講，有個無形嘅記應嘅。咁去到同埋咧，呢、這個師傅好特別嘅，佢從來佢係唔會俾我聯絡佢嘅。 哦， 佢聯絡我。 哦， 佢聯絡我。咁佢淨係即係佢俾我睇過第一，佢隻手咧係一個星形啊，即係其實咧佢嗰啲掌紋係形成一個星形啊。係 係。 咁我相信絕對唔係後天加工啊。 一定冇可能。 咁好怪嘅。咁跟住咧，其次咧，咁我有當我越大個，我有問佢，我話：咁其實你講咁多嘢俾我知，其實你同我咪有淵源嘅啫。其實你不如同我講啦。咁佢冇去回答我正面回答我嘅，佢亦都成日同我講就係我講俾你知，你可以唔信，但係你唔好問我咁多嘢啦。即係其實佢唔係一個咁好老皮人，所以我咪話咧啲師傅，你明唔明啊？啲師傅咧就唔係一個咁好老皮人嘅。咁佢間唔中會揾我噶。咁但係呢個師傅咧， 佢都唔係咁即係咁定喺一個地方嘅。咁包括其實我同佢喺香港碰面咯，亦都試過喺香港以外嘅地方碰面啦。咁包括咧，其實咧唔止呢個師傅嘅，咁喺之前咧都有即係有個香港嘅出曬書好出名嘅元朗師傅咧過嚟澳門。咁嗰次咁啱咧我都有接待佢嘅。咁佢咧咁啱有啲弟子咧就即係識得我其他嘅人啦。咁跟住咧就即係識得我啲朋友啊。咁佢亦都有啲跟咗佢好耐嘅門生啦，就去同我傾偈啦，去同我傾啦。咁佢哋咧有啲門生咧，亦都係咧即係知道咗我呢件事啊。咁跟住咧，佢哋就後屘就聯絡翻我啦。咁跟住咧，佢就話：不如咁啊，我哋可以幫你試下揾下你身邊嘅人嘅。你將佢哋嘅出生日期名生肖俾我哋。咁可以嘅。咁喺之前咧，其實咧，香港嗰位師傅咧，佢就幫我揾啦，都其實佢我一身邊好多朋友出現噶嘛，但我身邊其實大大話話我識嘅人啊，做到 friend 嘅，起碼都即係我只真係識噶，起碼都300個啦，咁多以嚟，即係由我出嚟做事啊，周圍識人，尤其是以前搞下協會啊，識嘅人真係 friend 嘅，起碼300個啦，300個入面中到三個啫，中到三個，咁跟住咧。咁包括咧，其實咧好義無反顧嘅就係、是即係我揾到啊，當陣時咧，孫策臨死就同孫權講：你愛事不決咧，就問周瑜； 係 內事不決咧，你問張超。 係 咁好好彩，兩個都揾到。 係 咁不過咧有樣嘢係即係我咁諗嘅就係、是因為我即係叫做話周瑜咧係關係係好密切咯。咁所以咧我係即係同呢個周瑜咧係有一啲嘅事情係去發生咗，咁跟住咧導致嘅副作用就係第一呢、這個嘅周瑜佢我係將佢有啲嘅命格或者係有啲唔好嘅嘢咧係改變咗，咁但係相對咧大家會好似互相排斥咁， 哦， 即係我即係會無緣無故會有樣唔中意嘅地方，但係揾唔到理由嘅，咁亦都係因為咁咧，咁所以。即係我同呢個嘅周瑜咧就冇乜聯絡㗎，咁亦都唔係生活上嘅人。咁但係另外嗰兩個咧就幫得好可怕。咁包括一個咧就係、是即係我所講啦，內事不決問張超啦。咁咧呢個張超咧就唔係澳門人嚟嘅。咁啊呢樣先可怕喎。咁唔係一個澳門人，咁亦都唔係一個香港人，係一個其他地方嘅人。但係咧佢係同我好交心嘅。咁我基本上而家所做生意啊，好多嘢都會問佢意見咯，由佢發版咯。其次咧，好多時經濟上或者係我，譬如有時有啲譬如話叫做話惹上一啲對外嘅事咧，好多時佢會幫我擺平咗。但係咧，佢從來冇同我計較過代價，亦都義無反顧，係義無反顧到個地步係，即係難聽啲講，你屋企人都冇對你咁好啊。即係。嗰種係佢都係講一句咯，有緣咯，同埋即係佢都即係佢亦都係好開心，即係大家嗰個身份同埋嗰個關係。咁所以咧係即係甚至乎我講啦，我呢排我都有啲問題出現咗啦。咁經濟上又好乜都好啦，其實佢都係嗱臨即刻幫我手嘅，佢係諗都冇諗噶。佢話我幫到你嘅我就幫啦，總之就唔好理啦。咁我即係我都同佢講，我都話唔好意思，我今年。我所有嘢都係我欠你嘅，我冇去任何嘢幫過你手啊！咁佢話係兄弟就唔好講任何嘢，唔需要講嘅，係啦。咁好緊要咯，即係好似正如我話話眼見真情。咁喺我嘅身邊亦都係有啲咧係非常之好嘅朋友咧，甚至乎咁講啦，即係可能喂係有啲嘅女性嘅有感情嘅朋友啦，反而好親好親咧，但係都唔會係即係同我係有相關嘅，即係都簡單啲講啦，唔係一啲所謂東吳或者吳國嘅人，係咁就好少嘅。咁直至而家咧，即係我都話啦，有機會啊，洪師傅你都揾下啦，你就自己謙虛啫，又話嚇茄哩啡，我覺得一定唔係茄哩啡，你揾一揾啦。因為咧，如果你純粹係一個園丁或車夫咁平凡嘅咧，就應該唔會係係相關嘅。咁係點都係咧，你背後一定係話明一粒星咧，咁係一定係有 起碼都好啦，有個道好啦。咁所以你話你真係有辦法，有機會有辦法。 唔平凡嘅園丁加車夫咧， 咁啊可能係嘅。咁因為咧，即係如果大家即係熟三國嘅都知㗎啦，趙雲咁犀利，其實某程度上嚟講，咁趙雲咪就係劉備嘅園丁咯。係 啊， 有啲咩事咁，其實佢 乜都揾佢， 內事外事都係趙雲搞掂㗎嘛。 真係乜都係。 係啊，咁啊倒翻轉咁關羽張飛都冇知得咁多添，好多嘢，因為嗰啲係擺出嚟幫佢睇住出面㗎嘛。咁啊，唔定嘅，咁所以咧，亦都咧，喂，譬如有人話，哦，一諗起哦，孫策有關又識道術嘅，肯定係左慈啦，即係嗰陣時同後屘同阿孫策炒大鑊，跟住同阿周瑜搞講唔掂數，跟住死埋啦，搞到孫策。咁其實我想講咧，左慈咧嗰堆嘢咧就《三國演義》杜撰嘅啫。咁大家好多時咧就將《三國演義》同埋《三國志》啊，即係撈亂，完全係唔啱嘅。甚至乎即係好似其實貶低咗好多嘅，例如曹操嗰邊啦，我成日都話啦。根本你要講成個三國，無論行軍打仗最叻，根本成個思維超脱咗同一個時代嘅人就是、曹操 是 最完美嘅，即係我唔覺得呢個人係差過諸葛亮，係冇可能， 冇可能 嘅。咁佢嗰兩句説話已經講到明佢無敵㗎啦，即係係咪啊？呢個自世之能神，亂世之奸雄，已經係無敵㗎。但係要貶低佢，一拼連佢手下都貶低埋過，於禁啊、樂進嗰啲咁，輸一次就等於輸成世嘅。但我想講咧，即係好似譬如你夏侯惇啊、夏侯淵啊呢啲，其實唔代表佢係當時差過什麼關羽張飛嘅，只不過係 阿瘋狂都有講，根本周瑜係唔會同諸葛亮爭咁遠。 唔會啦， 大家係應該係周瑜叻過諸葛亮。 我哋當陣時咧，即係我都叫做話咧，喺呢個即係早排啦，我哋有去做呢個電影嘅環節啦，我有講赤壁啦，咁赤壁我都有講啊。當陣時嘅周瑜已經係成個吳國嘅統帥咁滯啦，咁加埋吳國嘅土地。其實是他和孫策兩個打回來的， 是 他的地位根本已經是不容質疑的時候，他怎會跟一個剛剛初出茅廬只有28歲又沒有人沒有物的諸葛亮鬥一，即是你是一個經理，你會跟一個新入職的兼職鬥？ 不會的， 是不是我經理來的嘛，有失身份，所以根本很多東西呢就不對的。而我來計呢，我自己下，我是好少話對人係好義無反顧嘅，咁但係咧，我對呢啲身邊嘅人咧，真係自己身邊嘅人咧，就係好義無反顧嘅。即係換言之，正如我所講嘅，我嘅兄弟啦，咁啊張超咁樣同佢講嘅，有朝一日咧，你要打入銀行嘅時候咧，麻煩你俾個電話我，咁我咧，我睇下邊度搬啲 AK 翻嚟，即係呢個就係我同佢嘅關係啦。咁正如好似周瑜咁樣咧，我都係即係同佢講噶啦，有啲乜嘢我可以嗱呢、這個世界咧？對你好嘅人咧，無條件嘅人咧，我諗得兩個，一個係你阿媽，另一個就係我。咁如果有啲乜嘢，我覺得我做得到，或者我唔介意，只要你認為你係你想要嘅，我係可以做得到嘅，就算係有啲犧牲都好，我唔介意，最緊要你開心就 OK 啦。我亦都唔探求就係話，喂，你係咪什麼幫我打天下、打半個江山？唔需要呢啲嘢。某程度上嚟講，而家嘅你開心我已經得啦。我亦都唔會話喂，你要你幫我幾多我先乜嘢，因為好直接咁講，以往嘅嘢或者關係，大家可以當一個關係啦，一個 linkage， 但係唔代表係佢一定要幫你，或者係佢要對你有好處你先做噶嘛，係咪啊？咁我亦都係盤住一個心態、就是，就係我唔介意嘅意思就係、是，就算我冇咗一個周瑜，我一樣憑自己嘅性格、憑自己身邊識嘅人、憑自己嘅努力。咁我一樣可以將勤保拙去揾其他嘅人翻嚟一齊拍住上去打個江山都得㗎，即係唔代表我因為你呢一個嘅身份而我要去顧忌㗎嘛。咁我亦都個心態就係、是，我話得對你好嘅，亦都唔係淨止係因為你呢個身份而對你好。我本身呢一世而家嘅你，亦都係一個我對你好嘅原因咯，唔係因為淨係單純嗰個身份嘅問題咯。咁所以咧。即係呢樣嘢我就講得好實嘅。咁至於譬如話、哦，如果人哋覺得佢要同你關係唔好或者點啊，有啲唔珍惜嘅，係人哋嘅事。即係我都係咁諗啊。今日嘅你唔去珍惜，你唔中意，咁咪有你咯，冇所謂。話唔定大家今世冇緣分咧，唔奇嘅喎。話唔定可能我哋嘅交叉點就係撞一撞，跟住就過某段時間就完咧，咁唔奇嘅，即係唔需要強求咯。即係以往嘅我咧就會好執著，就係咧，譬如即係我係嗰種人咧就係、是。 唉死啦！而家譬如話同女朋友分手啦，我就會千方百計點都好咧，都要去箍煲。 嗯。 跟住咧，點樣我都唔會改變，我都係咁愛佢嘅，一定要箍煲箍得翻為止。咁但係咧，而家我嘅心態就係、是，無論係即係或者係好朋友啦，唔可以同我有誤會咧，我一定咧，我嘅心態就係咧，我同你做好朋友做一世嘅。咁我一定要搞掂翻件事。跟住咧，大家要好似以前咁 friend。一直落去，我而家心態就係、是如果呢一刻唔係我控制到而解決唔到嘅，由佢去到人做人，你係做一世噶嘛，咁到有機會嘅時候，咪先至再即係心平氣和一點嘅，到時大家再傾或者再乜嘢咯。咁最緊要就係、是、今日我唔會話今日我重視你，如果我真係重視你嘅，冇理由我今日重視你，十年後我唔重視你噶嘛，亦都唔會話今日我同你係有關，我同你大家係有個關係喺度，跟住第日啦。我發一達或者點樣咁喂，我唔識你喎、啊，係咪？我唔會噶嘛，係咪啊？呢個關係係一世噶喎。咁所以即係我而家又會擴大啲咁諗咯。係啊，咁啊嗱，呢一節時間咧就差唔多啦。喂，阿師傅，咁啊一間咧就會有下一節啦，係嘛？咁下一節咧就會係咩啊？預告一下先。 烏師傅2013年流年預測啦。烏博士 啊，好啊，流年預測好嗱，照字面睇咧就烏師傅2013年流年預測，就係烏師傅咧去預測2013年嘅流年，咁亦都咧可以咧係2013年嘅烏師傅 啊，都得，未來人啊， 因為好圓嘅喎咁啊，第二節啊，冇門啊，門咗大家一節。 唔係啊，幾好聽啊 ，OK 啊。 你要去揾下咯，好嘛？ 好啊， 揾下咯。 講緊揾完你仲失望喎、 啊？點解？ 可能我係曹操咧。 唔好唔緊要。 正路就唔會嘅，曹操點會學呢啲嘢啊？係咪先？曹操就做咗霸主啦。 喂，唔係嗱，如果你曹操咧，我想問你，不如咁啊？喂，唔打啦，我幫你打工。 你照我，你打工。 你照住我，大佬，唉，你唔緊要。因為咧，嗰個師傅都有同我講一樣嘢嘅。佢話我嚇，我喺35歲之前我要靠人嘅。 哦。 咁我去到35歲之後咧，我唔需要靠人噶啦。 咁好咯。 即係佢有同我講過，佢話35歲之前咧，仲係一定要靠人嘅。係啊，咁但係佢亦都咧，今年其實佢揾過我一次啫。咁揾我嗰次咧，就係因為佢要處理我同周瑜嘅事啊。 哦。 咁跟住佢亦都同我講過，佢話咧今年係會對我咧，佢話你去即係叫做話做咗一啲嘅嘢啦。 嗯。 咁你會咧就係、是、導致個反效果就係、是、第一，你同做嗰個目標會關係差咗咯，你控制唔到嘅。咁第二。你自己會承受一啲唔好嘅嘢，咁你嘅所有嘢整體嘅運勢，無論係你或者你身邊嘅人，所有嘅嘢都係會減低，你承唔承受到？咁嗰陣時我心諗，哇、冇問題啊，咁OK 啊，係去就去馬啦。 嗯， 係啊，咁中㗎，因為佢當陣時佢同我講嘅時候，咁我都話啦，即係我都係好直接咁同翻。同翻嗰人講，咁但係即係同翻個周瑜講啦，即係話喂係喎，咁我會咁樣做，咁而之後咧，你會無緣無故咧會唔中意我嘅。當陣時佢心態啊點會啊，即係唔會嘅，咁做人咁會有理由㗎啦，或者咩？咁但係去到慢慢咧，個關係越嚟越差，甚至佢都話，佢慢慢同我講，我真係唔明點解，但我真係咧，我開始我發覺，我連同你講嘢，我見到你突然之間係。有種無名嘅抗拒感咯，但我真係唔知點解，總之就係個情況越嚟越差，越嚟越差，越嚟越差。咁跟住其次咧，幾準下嘅，佢話我今年即係整體嘅下降啦，咁我身邊嘅人啦，會出現問題啦。咁當陣時咁陸續嘅二媽嚟都知啦，我爸爸啦，或者係我即係我身邊嘅朋友啦。咁跟住我自己嚟計咧，自身冇乜大問題，但係整體運勢好差。咁我亦都你亦都知我同你講咗話有幾差啦。咁中曬嘅。咁另外咧有樣嘢準嘅咧，就係咧我喺香港同澳門唔同嘅朋友同我去觀音廟度求過籤。結果咧。都是一樣嚇，係 啦。你意思係嗰啲簽文係一樣？ 唔係，即係都係唔好嘅咯。 哦， 係啊，咁都係。 我覺得呢當參考嘅啫。其實求籤只係一個嗰個機會率啫，呢啲問烏博士其實一個機會率嚟嘅啫。 其中一個， 即係我會覺得反而唔係，我睇你又唔係去到咁差咯。一個人，你話 會唔會有個人由出世嗰日去到死嗰日都會話哇一枝獨秀旺啊，皇帝都唔會。 其中一樣嘢咧，我點解會同呢個周瑜，我會係幫叫做話啦，我係為咗達成佢即係想佢好啦，我係去義無反顧去承受所呢個所謂低潮期咧。我點解夠膽咧？就因為我深信。就算當講衰啲啦，我嘅桃花運啊，我嘅運氣過咗俾呢個人，我冇曬我啲運，但係憑我嘅性格，憑我嘅處事判斷，憑我本身已經與生俱來嘅命格，我覺得咧，就算我揾唔到十分嘅，我最少揾到三分四分啩，我係有信心去頂住嘅。咁所以咧，即係我係因為有呢、這、一個，即係覺得自己係夠硬淨夠頂，我先係咁去做。咁所以咧，即係你話我氣色唔係太差咧，咁其實好難都咁講，即係話又唔係話即係衰到貼地，即係好似人哋嗰啲叫做話哇口青面青嘅，唔係嗰種嘅。不過自己係真係感覺到係嗰、那個。即叫做話咧，係好運滯，同埋咧感覺到咧係即係好多嘢係好停滯不前啦。咁亦都係咧身邊咧係即係陸續嘅出現好多事，同埋冇件事係利自己嘅。同埋即係譬如好簡單啲講啦，做嗰樣衰嗰樣啦，嗱搞出生意嘅就事啦。跟住另外啲支出係控制唔到㗎啦，即係所有嘅支出咧係會失控咁啊，係即係好似流血咁啊。 得啦，你咁豪氣，係人都爭爭住走數， 越流越多啦， 好唔好 咧？咁跟住另外就即係身邊， 我都係第一次見。 身邊亦都係越嚟越係 主攻真係越變 不同，唔係即係身邊越嚟越多唔好嘅嘢浮現咗啦。喂，咁啊，下次翻嚟啊，烏博士2013年流年預測，好嘛？好嘅。